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番外三。最初萧定也没有想到事情到后来会变得那么复杂，萧定也只是想出出心头那口气。陈泽民长了那样招人恨的一张脸，只能说是他自己倒霉。杨良说他会一个人担当那句话的时候，用自己的身体把那个宫女护在了身后，从此这句话变成了萧定心头的一根刺，旁人碰也碰不得。数年后，这话一字不变地从这个人口里再度说了出来，在同样的一个地方，用那张似曾相识的脸。萧定又惊又怒，冥冥中有什么在揪着他的衣角，要从地狱里爬上来。萧定举起鞭子的神情，像是要将那怨灵逼下去。 你有什么资格复仇？ 似乎是天意弄人，他们之间就是这样的开端。萧定折辱过陈泽明，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可他没想过后来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应。 朕是君，陈泽明是臣，君为臣纲，朕就是以权逼人了，那又怎样？ 况且他自问也就是心血来潮地弄了陈泽明几回，再后来就是看到陈泽明和殷殷两个人不合时宜的暗潮汹涌，藕断丝连，他也没有做什么太过火的事情。 既然你们彼此牵挂，那多见几面好了。 真正让萧定觉得果真是有天意这么回事的，是殷殷的不知死活。身为自己妃嫔却为太后传信，萧定这才激出了杀意。巧的是，那天轮值的是陈泽明。萧定诧异的同时，心想这个人终究是留不得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往自己禁忌上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这么个巧法，天底下为什么会有这么个人。可临到要下手了，萧定却有些踌躇不定。归根结底，事态的发展还是跟自己最初的恶意不无关系。这样的想法其实在此后若干年间一直闪现，导致了萧定对陈泽明屡次的手下留情。再后来，陈泽明反了，萧定被囚在那荒芜的冷宫里头，上喊天不应，下喊地不灵，那是一种刺骨的冷，无人搭理，无人介意，人们可以把你完全忘记，让你一个人在那间高墙围住的屋子里生老病死，腐烂发臭，历史上就有人是这么被活活饿死的。萧定不愿意，他害怕自己就这么死了，烂了，臭了，后来来打扫的太监会指着那堆腐肉捂着鼻子说： 哎，瞧，这就是天朝上一任的皇帝，如今烂出蛆了都没人收拾。 萧定一想到这里就发寒颤，他少年时期就是这么过来的，再这么死去，他一定会发疯，他需要有人记得他，哪怕这个人是他的仇人，哪怕这个人是陈泽明。那个时候的陈泽明权倾天下，萧定知道自己的老弟正迷这个逆贼迷得神魂颠倒，他在心底狠狠地骂着这群贱人，一面却总是撩拨陈泽明。他未必没有这样的想法，哪怕陈泽明受不了，真的要一剑杀了自己，也比烂在这屋子里强。当然，萧定还是注意了分寸的，他真的不想死。他对自己有一种激进盲目的自信，他就该是君临天下的天子。凭什么？凭他身为太子，身为皇帝，却受了那么多苦。如果这些苦没有补偿，他一定会化为厉鬼，围着这宫闱不肯散去。陈泽明却总不杀他，萧定看得出这个人心中是有愧意的。 造反造得这么犹犹豫豫的人倒也少见，哼，真是傻到了一个境界。 那时候萧定总是在心里想象自己将来该如何整治这个人，他是不会杀掉陈泽明的，他也要这么慢慢地折磨他，让他每走一步都仿佛是踏了空，每过一刻都像是被架在火上烤。 陈泽明在这个时候却又失势了。萧定还来不及惶恐于自己这简直是如同浮萍的境地，便被陈泽明强行灌了毒。那个瞬间大概是萧定这辈子最惊慌失措的时刻。萧定在陈泽明身上翻了又翻，试图找出解药，陈泽明却异常诚恳，没有解药。萧定手头如果有鞭子的话，很想就这么抽死他，然而他两手空空，那种惧怕最后还是化成了别的东西。萧定愤恨地将陈泽明的头一直压下去，压到冰冷的地面上，这种姿势更接近于搏击或者泄愤，而不是欢爱。可他解开了彼此的衣服，肌肤相触的感觉能让他从那种僵硬中放松一些。他不需要取悦对方，打算用粗暴的行为让对方感到痛苦。他吻到陈泽明的胸前时，张牙猛力咬了他。陈泽明发出了无声而突然的一声喘息，身体猛然抽搐，继而紧绷起来。萧定由此感受到了巨大的快意，忍不住吸了一口气。昭华门下，陈泽明当众跪下来，他的头低伏在地，发髻因为打斗已经有些散乱，两鬓的碎发被风吹得颤巍巍的。萧定看着那个身影，有种想大笑的冲动，可他无需如此，他已经赢了。他不用再看陈泽明的脸，也能感觉到陈泽明此刻的痛苦。他想象着陈泽明的神情，那神态跟之前陈泽明在自己身下隐忍的样子重叠起来，然后又变成了陈泽明持鞭时的暴怒，变成他灌酒时的决然，再变成他承欢时痛苦的皱眉。但无论是哪一个，都让萧定满心冲动。该怎么处置他，萧定充满了矛盾。他的杀意远不如当初想象中那么浓烈，杨如钦的提议给了他下台阶的机会。萧定赦免了陈泽明，他揣测着陈泽明会有什么想法，并因此而失笑。可在那个台阶下等待的身影佝偻着，毫无生机可言。萧定吃惊了，他鬼使神差的没有见陈泽明。再后来，自己重新任命陈泽明，这个时候山河将倾，他也没有心力去理清自己的想法了。重回军队的陈泽明不再是那种意气风发的样子，他与陈泽明见了数面，两个人谈了很多，他们终于能有君臣之间该有的样子。可萧定却奇异地感觉出他们之间的距离甚至比当初自己被囚时还要遥远。京城被围，粮草将尽，陈泽明苦苦支撑，萧定此刻能倚重的人也只有他了。他说不清现在的自己对陈泽明是什么感觉，他觉得自己心头某些想法有了变化，不管怎么说出来，陈泽明身上有些东西震撼了他。其实那些东西一直都存在，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才那么明显地显现了出来。匈奴退兵后，陈泽明力求出战，甚至不惜以家人为人质，萧定那种异样的感觉更盛了。陈泽明抬眼时，萧定心中一颤，他的心骤然软了下来。之前他还在想是不是该再度提防这个人，此刻他却忍不住吻了下去。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